日嘅正道经文系喺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八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说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已早已知道。好高兴我哋今日有杨顺贤牧师喺我哋当中为我哋正道。正道嘅题目系一生之计在于土。我哋将以下嘅时间交俾杨牧师。 系，大家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开心啊！正话咧，我立一立咧，见到阿 Linda 咁啊，好似过去几次都冇见到嘅，今次见到咧，我又好开心啊，好似老朋友见面咁样，系好庆，亦都咧好感恩大家咧再一次邀请我喺恩福教会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啊，2020年咧系好艰难嘅一年，终于咧都过去咗啦。而眨下眼咧，2021年咧差唔多又过咗一个月咯噃。今天是1月24日了，很快了，又进入2月。中国人有句说话，他说一年之计就在于春，一生之计是在于勤。在新的一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计划，可能今年要计划起上来是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在疫情底下有很多未知数。如果大家仍未曾开始去计划的，不要紧，我们还有一个农历新年，大家可以在这两三个星期里面开始计划一下。在这里呢，预祝大家有一个又丰盛又有意义的牛年。作为基督徒呢，我认为一生之计呢是在于祷告，因为呢祷告实在太重要了，是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和实践的。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很想跟大家重温一下呢祈祷的基本法。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祈祷呢？有很多人呢就喜欢呢将祈祷呢比喻为呼吸的。你想想，如果呢人不呼吸会怎样？会死咯，系咪啊？同样，如果基督徒唔祷告咧，佢嘅属灵生命咧，亦都会危在旦夕嘅。所以咧，上帝咧就藉着保罗喺帖撒罗尼加前书5:17嗰度咧，佢就要吩咐我哋要乜嘢？要不住地祷告。留意，保罗唔系话我哋要祷告，而系话我哋要不住地祷告。咁点为之不住地祷告呢？保罗的意思是不是说要不停地开声祈祷，就好像有些民间信仰者那样，好像品神那声呢？不是啊，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要与上帝不断保持一个密切的相交，过着一种常在基督里的生活。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约翰福音15:1-7，耶稣咧点样吩咐啲门徒要常在佢嘅里面。祷告咧系上帝喺耶稣基督里边咧向我哋所定嘅旨意嚟嘅，所以基督徒咧系必须要祷告嘅。好啦，咁既然祷告咁重要，咁乜嘢系祷告啊？祷告系乜嘢嚟噶？嗱，好简单嚟讲咧，祷告咧就系人同上帝沟通嘅途径嚟嘅。藉着祷告呢，人可以亲近上帝，上帝呢又去亲近人。既然祷告是人和这位创天造地、圣洁无瑕、又真又活的神 嚟到沟通相交。咁祷告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真诚无伪啦。嗱，咁点样去表达出呢一份真诚无伪咧？大家咧正话都有唔同嘅弟兄姊妹带领我哋祈祷咧，你会留意佢哋喺每一次祈祷结束之前咧，都会话乜嘢？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咁样。嗱，首先咧，我想问下大家，点解要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咧？我哋睇下耶稣咧喺约翰福音16:24嗰度咧点样讲？耶稣话咧：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原来以前咧门徒咧都冇奉耶稣嘅名祈祷嘅，后嚟耶稣亲自教导门徒，佢话你哋要咁样做，因为耶稣点啊成就咗救恩。他成为了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保，所以我们祈祷的时候是要奉他的名来祈祷的。那为什么要说阿门呢？阿门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看看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1:20那里怎么说。保罗说，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留意这里的实在呢，其实个原文呢就是阿门。所以其实这句的句子呢就是说，所以藉着他也都是阿门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呢，耶稣很多时候都会喜欢说一句说话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个原文咧就系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我阿门嘅意思咧就系话实实在在系咁嘅意思，呢个系我嘅意思。有啲教会例如咧系中华基督教会咧，佢哋唔讲阿门，但系佢哋讲咧诚心所愿，其实个意思都系一样，都系要表达出咧一种真实无伪嘅意思。来到这位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其实我们根本真的不需要隐藏或者是掩饰什么东西，只管有碗话碗，有碟话碟，这样就可以了。来到这里，我又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万一我们祈祷的时候没有说，或者忘记了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这样上帝会不会垂听的呢？如果下次有机会呢，你可以将你的答案呢告诉我听的。今天呢我就买一个关子先。在祈祷的经验里面呢，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发觉得到呢，一般祈祷的内容呢不外乎都是包括几样东西的。包括赞美啦，我们为到上帝美善的本性和他奇妙的作为呢去赞美他。又会包括呢感恩啦，为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他。也都会包括认罪，刚才阿碧好好带领我们有一个认罪的祷告，就是为到我们的过犯求上帝来到赦免。另外呢，内容又会包括祈求，这个大部分都是的，就是为到自己不同的需要求上帝来到去帮助。另外一个就是代求，不是为到自己，而是为到这个世界，为到社会，为到教会，为到弟兄姊妹，为到自己的家人等等不同的需要呢，向上帝来到去祈求。祷告的内容呢似乎呢离不开这几样。在福音书里面呢，有关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经文其实不是很多的，应该呢就是集中在马太福音的登山部分。在马太福音6:9-13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主祷文，很多基督徒都懂背的。你懂不懂背呢？但是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在耶稣教门徒主祷文之前的5-8呢，耶稣是很刻意提到祷告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有一次呢我去退休，刚刚就是默想第5-8这一几节经文，我发觉 原来咧，祷告除咗向上帝祈求啊、认罪啊、感恩啊、赞美之外咧，祈祷仲可以医治我哋嘅心灵，同埋咧更新我哋嘅属灵生命嘅。所以你话祈祷几咁重要咧？嗱，而家让我哋咧细心睇一睇啊，马可福音6章5至8节呢一段经文。嗱，喺嗰个结构上嚟讲咧，大家会睇到。喺第五节咧，耶稣话：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用不可呢度出现一次吓。喺第六节咧，耶稣就话：你祷告嘅时候咧，要进你嘅内屋，呢个系要。到第七节咧，耶稣又话：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到第八节咧，佢话：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即系不可效法外邦人。呢个咧系同一个部分。嗱，按照呢个结构嚟睇咧，我咧就将呢四节嘅经文咧，大致上咧系分为三部分，就好似咧个三文治咁样。咁啊，第一部分咧就系6章5节啦，嗰度咧就系有一个不可啦。咁我就咧就系同呢个祷告嘅动机有关嘅。好啦，第二部分咧就系6章6节，就系中间嗰个馅啦，三文治嗰个馅啦。就系咧有关咧祷告嘅真谛嘅，好啦，到第三部分咧就系6章第7至到第8节，就又系由个不可嚟到组成嘅，咁咧就系有关咧祷告嘅心态嘅。我今日嘅 approach 咧吓，就会咧系先讲咗呢个三文治面同埋底嗰两块面包先，最后咧我就会讲咧呢个三文治中间好重要嗰个馅啊。咁如果大家明白咗咧，咁我哋一齐嚟到去品尝呢一个祷告嘅三文治啦。好，第一块面包啊，我哋咧就系有关咧祷告嘅动机嘅。啊，如果大家可以咧，你可以喺你个座位嗰度同我一齐读，就系咧马太福音6章5节，耶稣讲啦，佢话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呆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我啱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嗱，呢一度耶稣系乜嘢意思呢？唔通站喺会堂里边祷告嘅人就系假冒为善嘅人咩？嗱，喺耶稣嘅年代咧，负责带祈祷嘅人咧。都系站喺会堂里边祈祷嘅，咁有啲咩问题呢？嗱，我哋每一次敬拜啊，或者系聚会嘅时候，亦都有弟兄姊妹或者系牧者咧，出嚟带领祈祷嘅。唔通咁样就系假冒为善咩？点解唔可以企喺十字路口上祷告呢？喺耶稣嘅时代咧，十字路口咧就系几条主要大路嘅交汇点嚟嘅，喺嗰度咧。系人流最多嘅地方，咦？唔通耶稣叫我哋唔好喺人多嘅地方祈祷？如果教会要举办大型嘅布道会，或者系去户外崇拜，又或者如果有需要咧，香港其实都几兴嘅，会举行一啲咧行区祈祷嘅，好多人嘅，咦？咁又得唔得咧？嗱，按道理应该冇问题，因为香港好多教会咧都做紧呢啲事情嘅。咁究竟耶稣佢咁样讲系咩意思咧？嗱，睇嚟咧，耶稣嘅教导嘅重点咧，就唔系关于祷告嘅地方，亦都唔系咧，人多人少嘅问题啦。耶稣系教导我哋咧，唔好学嗰啲假冒为善嘅人，佢哋做乜嘢啊？佢哋带住一啲唔纯正嘅动机嚟到祈祷啊！佢哋有咩唔纯正嘅动机啊？嗱，因为佢哋咧祈祷嘅动机咧系希望得到人嘅赏赐，所以佢哋就故意叫人看见啊！看见啲乜嘢咧？可能就系叫人看见佢哋好虔诚嗰个外貌，看见佢哋咧好恳切祈祷嘅样，于是乎咧就得到人嘅称赞同埋羡慕啦。哇！佢真系好熟灵啊，佢好爱主啊！哇！佢真系我哋嘅榜样啊！ 耶稣点样讲呢？耶稣话呢啲人已经得到人嘅赏赐啦。既然已经得到人嘅赏赐，咁样天父爸爸就唔需要赏赐佢哋啦。嗱，有时候咧，假敬虔比起不敬虔嘅杀伤力咧，系更加大嘅，系更加会妨碍人咧认识上帝同埋遵行圣经嘅真理。点解咁讲呢？嗱，不敬虔嘅人，可能咧就系嗰啲唔将上帝放喺首位啦，或者咧系只系思念地上嘅事，唔会思念上边嘅事嗰啲啦。如果按照保罗嘅讲法，呢啲人咧，大家一眼就认得出嘅，好容易分辨出嚟嘅，所以咧人唔会效法佢哋，亦都咧唔会以佢哋做榜样嘅。但系咧，嗰啲假敬虔嘅人咧，就往往咧系得到好多人嘅尊崇同埋效法嘅。点解咧？因为咧佢哋表面上对上帝咧系必恭必敬，对圣经咧又似乎好熟悉嘅噃。嗱，表面上咧佢哋系遵守律法、遵行真理，实际上佢哋离开真理咧越走越远，走向一条咧灭亡之路。所以耶稣要责备嘅咧，正正就系嗰啲假敬虔嘅人。耶稣称呼佢哋做乜嘢啊？叫佢哋做假冒为善嘅人。假冒为善嘅人咧，做乜嘢都好咧，系故意叫人看见嘅。所以佢哋背后咧有一个唔系咁好嘅动机嘅。嗱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基督徒咧有时祷告咧好难免咧要俾人睇见嘅。嗱，譬如我哋喺出边街外食饭，嗬，咁我哋有个饭前祈祷，好多时都好容易俾人睇见嘅，吓，知道我哋系基督徒。咁呢个唔系问题，问题咧就系我哋背后嘅动机啊，其实就系话究竟我哋咁样祈祷系真系想感谢我哋嘅天父上帝嘅供应啊，定系好故意叫人睇到啊我哋喂咁敬虔嘅外貌咧，就咧称赞我哋咧嗱，所以耶稣咧就要我哋好醒觉我哋自己祷告背后嘅动机啦。嗱，人祷告嘅动机咧好复杂嘅。个个人都有唔同嘅原因嚟到去祈祷嘅，譬如咧，因为惧怕而求上帝嘅保护啦；譬如我哋去到一个好陌生嘅地方，咁我哋都会求上帝保护我哋噶。又或者咧，而家面对新冠病毒啦，咁我哋都求上帝，哎呀保守啊，唔好千祈唔好叫我中招啊咁样啊。另外咧，有啲人咧又会因为好无助而求上帝帮助嘅。譬如遇到好大嘅困难啊，自己或者家人咧患到重病啊，或者系面对好大嘅经济危机啊等等咧，好无助嘅情况底下，都会求上帝帮助嘅。又或者咧，我哋会因为咧抉择而求上帝指引啊。譬如遇到我哋要买物业啊，我哋要转工啊，或者咧我哋要选择配偶啊等等咧，我哋都好想咧上帝俾一啲好清晰嘅指引我哋。嗱，呢啲动机咧都系好常见嘅，其实冇错与对之分嘅。喺马太福音6章5节咧，耶稣提出一个咧系错误嘅动机，就系话个动机就系想得到人嘅称赞，所以故意叫人看见。嗱，可能咧你个心会谂啊，我唔会嘅，我唔会有呢个动机嘅咁样。嗱，咁咧我就希望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因为咧，有时啊，喺不知不觉之间咧，我哋冇心嘅，但系我哋就落入咗咧呢个错误嘅动机里边啦。嗱，我认识有个基督徒，佢好中意祈祷嘅，而且咧佢又好重视咧祈祷嘅果效啊。嗱，每一次佢祈祷之后咧，佢就会特别留意上帝有冇应允佢嘅祷告。如果有咧，哇，佢就会好兴奋。好开心啊！到处同人分享，话俾上帝，话俾佢哋听，上帝点样听佢祷告。但系咧，当上帝冇应允或者未曾应允佢嘅祷告咧，佢就会好失望、好沮丧，甚至咧会失去咗祷告嘅动力啦。有一日咧，佢就嚟问我啦，佢话：，点解上帝唔听祷告啊？系咪佢嘅祈祷出咗问题啊？问题喺边度啊？点样嘅祈祷咧，先至能够更加有果效咧？ 啊，点样先至能够提升祷告嘅境界咧？咁嗱，表面睇嚟咧，呢、这、一个基督徒佢冇乜嘢错误嘅动机嘅、哦，佢祈祷嘅时候似乎又唔系故意叫人看见啊，但系咧，佢咁重视祷告嘅果效，非要上帝应允佢嘅祷告不可。嗱、啊，可能咧，佢背后就系有一个连佢自己都唔知道嘅动机。咁我尝试咧，好详细、好深入咁样同佢倾谈之后咧，啊，佢自己都察觉得到，原来佢自己系好想藉着祷告呢一个服侍咧，去肯定自己，亦都希望得到人嘅肯定同埋称赞。所以有时咧，我哋都会不知不觉之间咧，落入一啲错误动机呢啲咁嘅陷阱里边嘅。主耶稣咧就系提醒我哋，佢话我哋要经常留意同埋咧察觉一下自己祈祷嘅动机啊。目的咧其实系帮助我哋去明白到一样嘢，就系、是、祷告或者系祷告呢个服侍咧，唔系要得到人嘅称赞同埋羡慕嘅。祷告其实系我哋去亲近上帝，同埋让上帝亲近我哋嘅途径，而唔系要证明自己咧有什么祷告嘅恩赐。嗱，即使有人真系有祈祷嘅恩赐，不过按照保罗所讲咧，呢、这个都系圣灵随住佢自己嘅旨意分俾我哋嘅，我哋唔需要自夸。所以咧，嗱，而家我就讲完咧呢、这个三文治上面嗰块面包啦。就是、有关于祷告嘅动机，跟住落嚟咧，我哋睇下呢个三文治底下嗰块面包啊，有关于祷告嘅心态啦。我哋一齐咧去睇马太福音6章第7至8节啦。耶稣点讲呢？耶稣话：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好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嗱，外邦人系点样祈祷嘅咧？由于外邦人咧，佢哋拜好多唔同嘅偶像嘅，同埋咧，佢哋信奉嘅神明好多嘅，所以有时咧，佢哋都好惊咧，佢哋所信嘅神咧，听唔到佢哋祈祷，或者听到啦，咦，唔记得咗咁样，于是咧。佢哋就将说话重重复复讲完一次又一次，同埋不断咁样呼求神嘅名字，以为咁样咧神就会垂听啦。呢度所提到嘅重复话咧，系指一啲堆砌嘅说话，一啲空洞嘅说话，同埋一啲咧毫无意义嘅说话。嗱，耶稣嘅意思咧，唔系话我哋唔可以为到同一件事重复嘅祷告。唔系，如果你睇翻马可福音14章咧，耶稣嘅教导唔系咁样嘅。耶稣系话咧，我哋祷告嘅时候咧，唔好用嗰啲空洞冇意义嘅话嚟到祈祷，唔好以为讲说话越长越多咧，上帝就会垂听，唔系咁样嘅。祷告咧要言之有物，要讲出心里边一啲嘅负担同埋你感动咧就可以噶啦。我哋教灵修嘅老师成日都话，你祷告嘅时候咧，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就得噶啦。嗱，外邦人咧喋喋不休嘅咁样嚟到祷告咧，其实无非都系希望心想事成，希望自己嘅需要咧系得到满足，所以就不断重复又重复咁样呼唤神嘅名字。嗱，呢个咧同保罗正话一开始所讲嘅，要我哋不住地祷告呢一种心态咧。系两码子嘅事，完全唔系同一样嘢嚟嘅。耶稣提醒我哋，祷告唔应该咧被视为一种达到目的嘅方法或者系手段。嗱，大家谂下，如果我哋祷告只系想达到某一个目的，咁样我哋目的达到咗啦，或者我哋嘅愿望成真咗啦，嗱，我哋慢慢就唔会再祷告噶啦。直至几时啊？直至有另一个目的、另一个愿望想达成嘅时候咧，我哋先记起，哎呀，我哋要求神嚟到帮助。嗱，呢一种咧以功利为主导嘅祷告心态咧，就系耶稣所斥责嘅。又有啲基督徒咧， 佢哋以为上帝系会按照人嗰个祈祷嘅功德嚟到咧，系回应人嘅祷告嘅，即系话咧，我越努力祈祷，就越能够得到应允啦。我哋俗语所讲嘅多劳多得啦，系咪咁咧？好明显呢个系错误嘅心态嚟嘅。正确嘅心态咧就系、其实我哋唔求每一次我哋嘅祷告都得到上帝嘅应允，我哋但求上帝垂听。要知道祷告蒙应允系上帝嘅怜悯，唔应允呢亦都有上帝佢嘅心意。人系好有限，人嘅智慧好有限，我哋好难去完全明白神嘅心意。但我哋要信服，我哋要知道上帝系有绝对嘅主权嘅。大家记唔记得当耶稣佢面对死亡嘅威胁，佢好恳切咁样求上帝拿走佢嘅苦杯，但系耶稣佢冇试图用祷告去改变佢自己嘅命运。相反，喺真诚嘅祷告之后，耶稣嘅心思意念被上帝改变咗。耶稣喺路加福音22:42嗰度点样讲呢？耶稣话：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佢冇不断不断咁重复，又重复咁样祈祷嚟到去扭转佢嘅人生际遇。相反，佢甘愿虚己放下，降服喺上帝嘅主权底下，接受上帝为佢安排嘅一切。耶稣从安静当中重新得力，好勇敢咁去面对前面嘅十字架。耶稣提醒我哋唔好效法外邦人，以为咧藉着祷告去满足自己各样需要嗱呢一种嘅心态。点解呢？因为耶稣接住讲，佢话我哋喺未开声祈求以先呢，我哋所需用嘅天父早已经知道啦。天父真系好认识我哋，好了解我哋，比我哋认识自己更多更深。有时候呢，连我哋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嘅。可能有时我哋向上帝所祈求嘅，对自己系有害无益，亦都唔知道。好彩我哋嘅上帝，佢明白我哋，佢知道我哋嘅需要，亦都了解我哋嘅情况，所以有时佢系唔应允我哋嘅祈祷嘅。嗱，譬如咧就好似一个小朋友，佢病咗啦，话佢支气管炎啦，但系佢一直喺度哀爸爸，死女爸爸要买雪糕俾佢食，爸爸一定唔会买噶，因为俾佢咧就系害咗佢，唔俾佢咧，先至系爱佢。所以我哋有时咧，当祷告唔蒙应允嘅时候咧，我哋要安静落嚟，我哋亦都要信服上帝嘅安排。嗱，呢一个咧就系呢个三文治咧底下嗰块面包啦，系讲到咧祈祷嘅心态。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讲到呢个三文治中间嗰个馅啊，系非常之重要，就系有关咧祷告嘅真谛啦。我哋一齐睇马太福音6:6啦，耶稣咧就话：佢话你祷告嘅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嗱，呢度讲到嘅进入内屋关上门咧，就啱啱同6:5所讲嘅站在十字路口上咧，形成一个好强烈嘅对比。耶稣嘅意思即系话，与其你好似嗰啲假冒为善嘅人，故意喺人面前表现敬虔，倒不如你进入自己嘅内屋，关上门，祷告啦。嗱，咁耶稣嘅意思系咪要我哋进入一个隐蔽嘅房间，或者系要入到一个秘密嘅地方，仲要闩上门先至可以祈祷呢？基督徒唔系喺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嘅咩？上帝唔系无处不在嘅咩？点解耶稣要我哋进入内屋，关上门祈祷呢？咁进入内屋祈祷 又系乜嘢意思呢？嗱，耶稣咧所讲嘅唔系一间有形有体嘅内屋，而系指到我哋心灵嘅内屋，即系我哋嘅灵深处啦。点解要进入灵深处、心灵嘅内屋嚟到祈祷呢？因为祈祷系心灵治愈嘅一个途径，系灵命更新嘅历程嚟噶。呢个历程咧系一生之久，冇捷径嘅，所以保罗先至吩咐我哋要不住地祷告，就系呢个原因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有人嘅速度系会快啲，有人会慢啲，有人嘅变化系会大啲，有人嘅变化系少啲，或者呈现出嚟嘅方式咧系因人而异嘅，但系无需要比较，只要专心嘅祷告，甘愿舍弃嗰啲阻碍我哋同上帝联系嘅事物就可以啦。大家唔知会唔会奇怪，点解我哋嘅心灵系需要被医治嘅呢？嗱，其实唔少人咧喺成长嘅过程里边咧，都会受到唔同程度嘅伤害。有啲人咧被伤害多啲、深啲，有人咧被伤害少啲、浅啲。一个至少被伤害、被忽略嘅人咧，佢个自我形象系比较低嘅，经常会觉得自己冇乜价值，同埋又觉得自己咧办事嘅能力咧比人差嘅，好容易自卑。喺佢心里边咧，其实有一种咧好强烈嘅被关爱嘅渴求，所以佢会好努力做好每一件事，目的咧就系要讨好人，希望得到人嘅重视，得到人嘅肯定。得到人嘅赞赏，藉此咧去满足佢心底里边嗰份嘅渴求。嗱，我哋点样可以帮助呢啲人提升佢哋嘅自我形象呢？点样可以满足佢哋心底里边嘅渴求呢？如果喺心理辅导嘅角度嚟讲咧，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但系其中一个可行嘅方法咧，就系鼓励佢哋进入心灵嘅内屋，关上门。祈祷，关上门系唔被外界骚扰同埋影响，让嗰个曾经受伤嘅自己被上帝嚟到去医治。嗱，我认识咧有位女士，佢喺一个重男轻女嘅家庭长大嘅，自小咧佢就被父母认定佢系冇用嘅，甚至咧话佢系多余嘅。咁佢长大之后咧，佢决心。要用尽一切嘅方法去证明俾所有人睇，佢系有用嘅，系有价值嘅。后来好感恩，佢信咗主，咁咧佢就喺教会里边咧接受唔同嘅栽培，好积极咁样参与唔同嘅侍奉，花咗好多时间去追求属灵嘅事。有时虽然佢好忙，忙到咧经常失眠或者好大压力嘅，身体咧亦都好疲累。但系佢仍然坚持咧，要去大查经啦、大祈祷会啦、大敬拜啦等等。佢真系得到咧传道人啊，同埋弟兄姊妹嘅赞赏同埋重视。每当有人称赞佢咧，佢就好开心、好兴奋，就继续不断咁样去做落去。可惜咧喺2年之后咧，佢 burn out 咗，佢耗尽咗啦，佢被逼要停止所有嘅侍奉。并且咧要接受心理辅导。嗱，辅导员咧就有一次啊，鼓励佢翻去试下，翻去佢心灵嘅内屋嚟到祈祷。喺当中让佢睇到，原来过去佢咁热心侍奉，佢过去咁竭力咁样追求一啲属灵嘅事，目的原来佢系故意叫人看见，佢希望得到人嘅重视同埋赞赏。去弥补佢过去所受嘅伤害，同埋被忽略嗰种嘅痛苦。当呢位姊妹佢尝试不断去操练进入佢嘅内屋祈祷嘅时候咧，慢慢慢慢佢学习到点样安静，点样谦卑，点样去放下。喺心灵里边，佢咧经常可以咧同天父爸爸嚟到去深深嘅结连。佢确认翻佢自己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身份，就系佢系上帝嘅宝贝女儿呢一个身份。 去重新去领悟自己存在嘅价值同埋意义。冇几耐咧，佢被医治啦。其实佢系被上帝嚟到去医治。自此之后咧，好感恩。佢所做嘅一切事咧，佢都系为咗上帝而做嘅。佢唔需要做俾人睇，唔需要满足人哋嚟到咧去俾人哋嘅称赞嚟到满足自己嘅渴求，因为上帝已经满足咗佢啦。上帝系佢嘅牧者，佢必不致缺乏。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咧，并唔系意思话要避开晒啲人群，走到一个密室嚟到去祈祷，唔系，而系让嗰个曾经受伤嘅自己停留喺心灵嘅深处，喺嗰度同上帝嚟到去结连，去接受上帝嘅安慰同埋医治。喺心灵嘅内屋里边咧，我哋唔需要记挂住一大堆祈求或者系代祷嘅事项，因为根本就唔需要向上帝求啲乜嘢。耶稣好清楚喺6章8节嗰度话，因为你哋未有祈求以先，你哋所需用嘅，你哋嘅父早已经知道啦。进入心灵嘅内屋之后咧，我哋只需要凭住信心安静独处就可以啦。嗱，留意独处咧，系只系得你自己一个人。大家咧正话读经嘅时候咧，唔知够唔够细心啊？嗱，如果你翻去睇翻咧，喺6章5节嗰度，耶稣话你们祷告的时候，喺6章7节咧，亦都话你们祷告，但偏偏喺6章6节嗰度咧。耶稣转咗一个单数嘅你，耶稣话你祷告嘅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嘅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呢，必然报答你。入到内屋，只系得翻你一个人，你就可以安歇喺上帝嘅慈爱里边。使到受伤嘅心灵得医治，进入内屋嘅祷告咧，就好似一个小朋友，一个受咗委屈嘅小朋友，佢依附喺天父爸爸嘅怀抱里边，默然不语去接受爸爸嘅安慰，去享受同爸爸嘅同在所带嚟嘅嗰份嘅温馨、平安同埋喜乐。我可以好肯定嘅话俾大家听，一个更深层次嘅祷告咧，系唔需要讲嘢，而系聆听，聆听神想同你讲啲乜嘢。大家谂下，如果你喺度不断咁讲嘢嘅时候，根本你听唔到圣灵微小嘅声音，你只有你讲，冇上帝讲。但系进入内屋祷告。关上门祷告，即系唔被外界嚟到影响咧，你先至能够听到天父想同你讲嘅嘢。当然啦，这个咧系要喺私祷里边先能够做得到。喺公祷咧，我哋必须系要开声祈祷嘅。所以咧，我越嚟越喜欢私祷嘅生活。喺私祷里边，我进入灵深处，同天父爸爸紧紧嘅连结喺一起，嗰份嘅温馨咧。我好想大家都能够经历到，所以真系好鼓励大家去操练呢一种进入内屋祷告嘅生活。耶稣话咧，要祷告你在暗中嘅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咧，系必然报答你嘅。嗱，暗中嘅父系咩意思咧？NIV 啊，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咧，就系翻译为咧 Unseen Father，意思咧就系话不可见嘅父。在灵里嘅父，耶稣要指出嘅咧，就系上帝嘅本体咧，系人无法看得见嘅。大家睇记唔记得咧？使徒约翰喺约翰福音1章18节嗰度点样讲咧？使徒约翰话：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嘅独生子将他表明出嚟。冇错，如果唔系耶稣将天父上帝表明出嚟咧，人根本。系睇唔见上帝嘅，对人而言咧，上帝嘅本体系唔可见嘅， 系隐藏嘅，上帝系灵。大家记唔记得耶稣喺撒玛利亚喺井旁嗰度咧，同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咧系点样讲咧？喺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嗰度咧，佢话上帝是灵啊，所以拜佢嘅必须用心灵同埋诚实去拜佢。所以我哋呢一位上帝咧，系我哋暗中嘅父，亦即系我哋喺灵里边嘅父啦。啊，祷告咧唔单单会被上帝听见，而且咧系会被上帝看见，因为我哋嘅上帝系察看人嘅内心。耶稣佢话天父喺暗中察看，必然咧报答我哋。嗱，呢个报答咧同六章五节嗰个赏赐咧。原文咧，原来系同一个希腊字嚟嘅，所以耶稣想讲咩呢？耶稣嘅意思就系话，如果祷告系故意叫人看见，咁样咧就只能得到人嘅赏赐或者系报答啦，因为同一个字嚟嘅。如果祷告我哋在灵里嘅父咧，就必得到父嘅赏赐或者系报答啦。嗱喺耶稣嘅一生里边咧。不管他有几忙啊，他都不会将安静独处的时间从他每一日的生活当中剔除出来的，不会的。但是很可惜，今天呢，不少基督徒都忽略了灵性的培育。很多时呢，我都听到他们说，哎呀，好忙啊，忙到呢，连灵修祷告的时间都没有。如果呢，忙到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呢，那么这一种的忙碌呢，一定是来自撒旦的，绝对绝对不是上帝的祝福。可能大家都听过，很多人呢很喜欢用怎样去演绎 busy busy 这个字，这个英文字。B 呢，他们就说是代表 being， U 呢就是 under， S 呢就是 Satan's。Why 呢就是 yoke，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意思呢就是背负撒旦的轭。耶稣说你们背负我的轭，我的轭是轻省的，但是背负撒旦的轭呢却是非常非常之沉重，而且呢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弟兄姊妹，千祈不要为了一些短暂会恼坏的事来到忙。其实忙唔紧要嘅，喺呢个世代吓，特别好多人失业，其实有得忙咧系非常之感恩嘅。但系千祈千祈唔好忙到咧连祷告嘅时间都冇，忙到咧连进入你心灵嘅内屋祷告灵修嘅时间都冇。如果咁嘅话咧，就系愚不可及，系唔划算，唔值得嘅。好啦，嚟到结语部分啦。我好想同大家讲咧，就系话祷告唔系宗教上面嘅要求嚟嘅，唔系加诸喺基督徒身上嘅一种责任，绝对唔系。祷告系一种关系嘅建立，系人同上帝一种关系嘅建立，当中唔存在任何嘅功利嘅目的。意思即系话，我哋唔可以话藉着求呢样求嗰样去满足自己嘅需要，或者咧好想达到某一啲嘅目的。当中亦都唔可能有一丁儿点儿嘅交易嘅元素。我有时听到有啲人话佢同上帝讨价还价，上帝如果你应允我嘅祈祷咧，我就会咁样啦，我就会侍奉更加多啦，我咧就会奉献更加多啦。唔可能咁样嘅，祷告唔能够有半点儿交易嘅元素成分喺里边。祷告是每一个渴求心灵的医治、灵命被更新的人必须踏上的旅程。这个旅程呢，不能够一蹴即就的，一定要有恒心地来到去操练。有些人，很多人呢，很难独处的，一回到家，一只得一个人呢，他就开着电视啊，开着个电脑啊，上网啊，这样。或者打电话给朋友啊，咁，所以呢一样咧系需要我哋咧去学习同埋操练嘅。有人话咧，灵命健康嘅指数 有一个指标，而最佳嘅指标系咩呢？就系、是、一个人嘅祈祷生活啊！我唔知你认唔认同，同埋你自己嘅祈祷生活系点嘅呢？如果我哋唔祷告呢，其实我哋永远唔会知道上帝嘅能力有几大，亦都唔会知道呢上帝对我哋嘅爱呢系有几咁嘅长阔高深嘅。一年之计呢就在于春啦。喺新一年嘅开始呢，我都鼓励大家好好去计划一下，建立呢同耶稣教导我哋嘅嗰种嘅祷告嘅生活，多啲嘅亲近上帝。一生之计在于祷，让我哋藉着不住嘅祷告，保罗教导我哋嘅，你都经历上帝奇妙嘅作为，让我哋嘅生命被转化，让我哋嘅灵命被更新。弟兄姊妹，我哋同心祈祷啊！天父上帝，我哋好多谢你，多谢你赐俾我哋有祷告嘅权柄，同埋你吩咐我哋要不住嘅祷告，让我哋可以随时随地嚟到你嘅面前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嘅帮助。求你帮助我哋有一颗渴慕你、亲近你嘅心。有正确嘅祷告动机同埋心态，更加重要嘅系明白祷告嘅真谛，愿意经常进入自己心灵嘅内屋，喺嗰度不住嘅祷告，享受同爸爸相处嗰份嘅温馨，嗰份嘅平安同埋喜乐，好叫我哋嘅心灵得到医治，我哋嘅灵命被你嚟到去更新。同你建立嘅关系亲近，更亲近，亦都能够藉此用我哋嘅生命去荣耀你，与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